第十五课，节日。情景一， 你看新闻了吗？南下的高速公路上车堵得可厉害了，从首尔到釜山要用18个小时。 是啊，明宇刚才打来电话说他还在路上呢。 一到中秋节、春节都要这么折腾一下，等节过完了，人也累得半死，不知图个什么。 图团圆，每逢佳节倍思亲嘛。中秋月圆之夜是团圆的节日，所以大家争先恐后地往家乡赶，跟父母兄弟团聚，给祖先祭祀扫墓。 在韩国中秋节吃什么？ 松糕。中国是怎样过中秋的？ 在中国中秋节不休息，白天照常上学上班，晚上一家人一起吃团圆饭。 那在异乡的亲人呢？ 大家只能坐在月下吃着月饼，借明月遥寄思乡之情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 你还挺诗意的呢，想家了吧？ 心里不是滋味儿。出远门的人看到圆圆的中秋明月，就会想念家里的人。生词：南下、首尔、釜山、折腾、图、团圆、逢、争先恐后、团聚、祭祀、扫墓、松糕、照常、异乡、遥寄、诗意、滋味儿。 情景二，又要长一岁了，时间像流水一样无情啊。 怎么这么伤感？走，咱们出去逛逛。 逛什么？都关门回家过年去了，大街上冷冷清清的，真想回家，想那张灯结彩、热热闹闹的气氛。 你们为什么把过年叫做春节？ 因为过了年就是春天了。春节在农村特别热闹，讲究也特别多。门上贴对联儿，窗上贴窗花，大家祈愿新的一年能够丰收。春节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，但有了许多变化。 什么变化？ 以前着重于吃，大鱼大肉，尤其是鱼，家家户户不可少，表示年年有余。现在当然也要吃，但是更着重于文化娱乐了，比如送书、旅游什么的。 那还留有什么传统的讲究吗？ 有，比如合家团聚、走亲访友、拜年、给孩子压岁钱等。 爱华，快准备一下，去我家过年吧，让你体验一下韩国春节的过法。 生词：无情、伤感、过年、张灯结彩、气氛、对联、讲究、窗花、祈愿、丰收、着重于、留有、合家、走亲访友、拜年、压岁钱、体验。